刚才是刘桂馨演唱的《玉皇后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严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。 怎么那么巧，他就 Thank you. 还是袁桂祥演唱的《寻冠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占太平》。